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冯博士啊，就讲美国选情，即系讲到很臭啦。咁咧就不如换一个角度咁第二嘢啦，即系呢一两日咧，即系港铁咧就发生一件异事啦，就系深水埗港铁站咧，一名中年女子咧就被指为咧系用老人卡吓，咁其实咧佢就好后生嘅啫，咁惨遭咧港铁嘅职员咧。就包圍踢爆咧，仲查飛，要呢個女子出示身份證明文件，遭到職場拒絕合作。後來咧，就呢個女子自己響躲，話佢個身份咧係第一佢來自大陸啦，第二個身份係我係中文大學老師。咁啊，事後咧有警員報告資訊調查，佢大向呢個警員呼叫，係呢啲唔啱。我还用错咗八达通，你哋就拉我。咁警方话，该名39岁姓李女子咧，最终咧就向港铁职员出示身份证明文件，以作票控用途。咁呢个咧都唔紧要，系呢个自称啊系中大，原来后被查出咧系行政及政治系助理教授嘅女子咧。就用大鄉音嘅廣東話咧，就稱情緒好激動。我有報警啊！呢啲咁樣鬧我做咩嘢啊？呢啲港鐵係資本家，呢啲港鐵呢啲呢班人係資本家走狗，同埋點解唔拉馬我，要拉我？哇！喂，咁樣咧就成件事提升咗咯喎。 係， 因為你唔可以話係大陸嗰啲大媽自由行喎，係嘛？啊、跟住咧指斥啊，吓、啊，佢哋违反国安法喎，系嘛？即系指斥地铁嘅职员，因为系违反国安法，因为咧唔拉一个叫马岳嘅男子去拉佢啦。你只系一个涉及国安法，呢个好严重， 即刻就一惊啦。 所以我哋今晚咧就要研究呢个问题，吓、啊，首先严明正身，呢、這个中大政治及行政系嘅。助教呢、這个姓李嘅女子 系 是否真有其人？ 系 今日好彩啊！ 你玩我，好彩你玩我。 精英嘅冯志正喺度啊，系真定假？好啊，首先我哋唔好俾 fake news 误导，系咪 fake news？ 系有呢个人嘅，系以前喺 Con U 都，我冇记错佢做博士嗰轮系咪超过我添？即系以前系导师， 系你个导师？ 唔系，即系唔系真系好导师。不过，而家咁讲就我就点样翻中大好咧？你真系讲我哋啲师姐同讲我哋 唔系，我哋唔系关你嗱，你所以你哋啲书生精英唔好有呢啲咁嘅酸苦嘅包袱。我哋今晚系将佢当系一个社会现象嚟到剖析。系咪嗱？首先咧 ，case study 啦， 即系经系啦，因为我哋学术咧，今日系学术层面咧去剖析。咁第一，经查明咧，呢一位知识分子精英咧，就旧年有一单咧好奇怪嘅行为，就喺盂兰节咧喺街边收集一啲食物嘅制品啊。嗰啲制品咧系攞嚟俾啲饿鬼食嘅。咁呢一位女知识分子咧，就攞咗呢啲制品翻去咧，就自己炒餸。仲要话俾人听咧，系好环保，仲唔好浪费吓、啊。我嗰阵时咁睇，即系受到一啲网民攻击。我嗰阵时咧就觉得，哇，咁知悭识俭， 环保啊， 同埋咧一定好啱朱海迪嗰啲听，同埋香港绿色和平啊，应该予以表扬。 即系唔用荧光棒，跟住之后就制品，然之后攞翻去食。 你话盂兰节嗰啲制品，你话俾鬼食，但系呢个见仁见智。 嗯， 我哋如果用中国呢、這个玄学嘅文化嘅 paradigm 咧。啊、就是俾鬼食，你唔應該攞，因為呢個咧係冒犯先人。不過咧，呢位女助教咧，聽講喺美國讀書係嘛？ 唔係佢係即係中佢本科同埋呢個碩士都喺復旦嘅，跟住然後呢一、這個嘅博士學位就喺香港大學嘅。 香港大學都係即係國際城市啦。 係， 咁佢個 paradigm 咧， 如果是西方的话呢，就不会承认这些中国农村 DNA 那种这样的孤魂野鬼聊斋志异这些这样的低端文化。所以他立法去吃呢，我觉得纯粹由西方文明环保主流是无可厚非 的。以中国传统来讲， 同埋英语表扬啊， 是在这个李薇教授做了这个行为之后呢，其实在即某一间院校的宗教系呢是激烈地辩论过一次。 是是， 即究竟这个露制的食品 是应不应该人食了是属于冒犯的呢？其实我没有记错最后的结论呢是不是的，因为公制入面的公呢是包括李薇教授自己的。 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些社会科学啊，这些是那些左翼啊，那些学术的重地来的嘛。 是， 即是你咁样去冒犯先人或者恶鬼呢，事少啊。即是令到全体13亿中国人民受到损害啊，精神上受到伤害。 嗯。 唔系只系几个孝子贤孙，系 collectively 呢，佢一只 collective cultural insult 啊。 嗯。 咁而家好啦，既然你自己 sort out 就算啦。 嗯。 好啦，咁而家呢又整个第二波。系咪 即keep住 就话指斥地铁个港铁啊呢个职员咧系犯咗国安法， 而且系资本主义嘅走狗。 到底系点？系资本家走狗嗱？我哋否析由学术角度否析，点解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佢用咗长者卡，被当场断正系冇用，而得出第一港铁职员系干犯国安法，同埋港铁职员系资本家走狗呢两个学术结论咧？ 嗯。第一样嘢其实要问嘅就係乜嘢叫做资本家嘅走狗，我唔好叫走狗当 staff 先啦。咁港铁又几何系资本家呢？即係我香港最少系。 呢个我哋都知呀、啊。但问题系如果系一个叫做即係来自山西湖南嗰啲农村大妈咁讲呢， 嗯， 系咪我觉得不足为。喂，但呢个系你挑查嚟㗎噃，阿冯博士。 你抗咗就。 我驚驚地喎。 哎呀。唔驚嘅，唔驚。咁佢呢个一个好深嘅讨论，一个好嘅学术讨论啦。 首先佢话咪好悭钱啦，我哋正系咧，我哋由正面同正气嘅角度去睇啊。嗱，佢真系好悭钱，我哋唔好乜嘢都批判 ，OK？ 冇咩都批判先。但咁噶，喂，你又用长者卡，又扫街边啲制品，咁系咪屋企好似冇钱呢？ 又唔系。 但我 check 过你哋中文大学啊， 助理 教授嘅薪酬啊。哇喂大佬呢个薪酬呢系唔少㗎噃。 如果你助理教授而家我諗 几多钱一个月， 50至60都有㗎啦，话我唔知即差唔多啦，几十年前嘅价都50至60啦。 唔系唔止嗱，根据我手上嘅资料，香港中文大学自己提供嘅资料啊，就系2017年年度至18年度呢，助理教授的月薪呢是港币7,895大元。 是。 副教授是97,235元。 嘿。 正教授是129,910。关于这里有歧视的。因为呢你那些教文史哲那些就低一点。 嗯。 教那些叫 Science 那些高一 点。教医科是不止，咁咧呢个叫助理教授，每个73,895。 咁你又唔啱？ 喂，大佬，人上人啦、啊，点解要喺街边立制品，同埋仲要用长者卡嚟到悭钱咧？ 陶生此言差 异。咁咧得7,000蚊一个月嗰啲系点咧？20,000蚊又点咧？ 你搵几多同你有几悭家系两回事嚟噶、哦？咁我可以 问，我想问，我想学术上研究，点解佢咁 desperate 啊？ 系。 如果唔系咁嘅， 系 就我今日睇网民就即系 short 咗黐线。 嗱，唔好咁讲。 如果黐线系精神病人，精神病人嚟讲咧，咁点解可以容纳得到一个精神病人喺一个咁高尚嘅学府啊？ 系 教书。 但系唔好咁讲，你谂下咧，我哋当年啊，即系呢个左派嘅祖宗啊，马克思自己其实虽然好似听起上嚟佢为左派打工啊，又或者为左派发声，喂，其实佢自己都系饮住上拼，系一个几有钱嘅人，起码佢老细恩格斯同样地系左派领袖。都是一个厂长啦、都是厂老板啦、所以有几多钱同有即是几关爱几左翼同几悭家呢是冇关系嘅。即是佢同样地是可以享受住70,000多月薪，然后再闹你资本主义走狗都得嘅。咁呢个传统嚟 嘅。因为呢从为呢这个涉事人啊， 佢来自嗰个学系中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呢、這个学系咧系出好多精英啊！嗱，我哋先数你哋嗰啲威水嘅人马出嚟。曾经佢学系创资系边个咧？前香港立法局主席黄宏发博士。 嗯， 然后咧就。亦都出过人才济济咧，就系、是、帮港出声行动快起人嘅郑赤炎，系、呢个咧香港中文大学就系、是、呢个正正系嘅前系主任。 嗯， 当然仲有公民党创党主席关信基。 嗯， 咁咧经呢个李教授点名要警察拉嘅咧，就嗰个马岳咧系现时嘅副教授。 系， 咁咧毛孟静亦系合作讲师。好啦，讲到你头先嘅左咧，呢个好威啊！呢个中文大学正正系咧黑左教授，最名大嗰个叫黄绍光，曾任教耶鲁大学，正正系被誉为中国新左派四大天王之一，曾经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班同学， 系同埋沈旭辉老师啊嘛！ 哇，威咯，威咯，威啊！咁啊，另外一位亦都好活跃于评论界嘅。正正是的知识分子是蔡子强。咁另外仲有呢，哇，星光熠熠。中文大学呢个行政及政治系出嘅高材生包括有梁美芬啦、陈克勤啦，仲有呢个叫做现任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邓飞啦，香港教联前会长杨耀忠，亦都有呢、这个仲有边个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啦，仲有呢个相当之犀利，英雄出少年，亦系我偶像，就叫黄世泽。阿泽哥，喂，你而家喺德国有冇听到我听紧我哋光明顶直播？希望由我而家向你致敬撒啦嘛！我系阿泽哥呢位 KOL 嘅忠实嘅订阅，我俾钱嘅。 你一管，你谂下，而家 Jupas 拣紧科，你而家咁样讲人哋，我真系担心啲人拣正正啫。 泽哥咧喺德国嗰度提供好多宝贵意见，不过我哋唔讲住先，讲翻呢个。喂，既然出咁多人才，喂。哇！整個大鬧港鐵，呢、這個重要咧，係指斥呢、這個港鐵職員犯國安法，呢、這個唔係一般人嘅指控，係充滿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啊嘅學術分量啊。 係 呢、這個咧，我希望呢個律政司司長咧。是要听下呢一位咁有份量嘅知识精英嘅呼吁，佢即刻调查港铁职员到底犯咗国安法边条， 同埋佢唔止有民族主义嘅负担添嘅，佢仲要对住呢个资本主义强烈嘅批判。 系啊， 佢一出嚟就系同你批判人，你呢班系资本主义嘅人啊， 资本家。 系 嗱、呢个咧就咁样，如果一个正正系嘅助理教授，佢包括教埋你，佢竟然对资本主义有咁大嘅仇恨，系嘛？ 我都好合乎正正传统嘅，其实呢样嘢都系，正正好多教授都系咁噶啦。 咁佢咁多年教出好多桃李满门，包括阿冯博士你啊，喂呢啲咁激进嘅思想，我哋首先讲，佢讲到港铁职员系走狗啦 ，OK？ 港铁系资本主义啊，一个黑暗嘅制度啦。喂，呢种思想都几 radical 啊噃。系咪 radical？ 唔系呢，唔系叫 radical。呢啲通常我哋嘅讲法就叫进步啊， 进步 系好进步。咁咪即系望一望。 咁但系呢啲系咪某种嘅 hate？ 系咪某种嘅对港铁啊，同埋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嘅仇恨？ hate crime 净系对种族啦、LGBT 啊、宗教先叫 hate crime 噶嘛？ 咁啊，针对港铁呢几个职员，如果我系俾佢咁样，今日。昨日咧，当众咁侮辱，仲被指为系国安法嘅疑犯。我要心理辅导噶， 佢应该， 我觉得好冒犯啊！我点算？ 应该要自我检讨一下，即系我一个教授俾人闹，系咪真系真先？ 系啦，系啦，嗱， 笑傲江湖，光明顶。 嗱，其实呢个正正系好多咧，仲有都几英雄人物噶。是吧除了我刚才讲的黄绍光是左翼的 是 香港左翼学术的龙头、 哦。他不是香港左翼龙头他是中国左翼龙头因为黄绍光教授其实直头是用外面有个花名叫做四大左王嘛。 四大左王啊。 啊 好啦你香港那班我刚才讲的梁美芬陈克勤 呢個鄧飛、楊耀忠都係香港左派啦。 嗯， 好啦，咁我另外仲有一班咧，就係、是、原來岑奧輝、林卓廷， 啊，即係張秀賢，即係以前搞 歐樂軒、 學雨傘嗰扎又係。 哇！呢扎散運，方志恒， 嗯， 係嘛？哇！同埋黃學禮呢扎咧，其實都喺西方嘅嚟講都係左翼，係咪 ？Progressive 咯 ，liberal 咯，即係起碼你睇而家。 即係 progressive。咁即係成個正正係咧。一系就黃咗，一系就藍咗，一系就勁紅咗，總之都係咗，係咪？ 喂，咁呢個係傳 統。所以嗱，我上次解釋呢位阿李教授點解啊，係被踢爆用長者卡之後，首先彈出嚟呢個叫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咧，就係先嚴懲指斥啊，你呢個港鐵咧係資本主義， 係資本家 萬惡，同埋職員咧係走狗。所以呢個咧不愧係正正係啊嘅學術之，即係佢啲書讀得好好，佢啲書讀得好，即係好入啊，好入一位啊，你知唔知？ 都啱喎，咁但係傳統係咁噶嘛，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係一個非常之右派，然後好中意錢嘅人，你好少喺正正度生存噶嘛，正正係，所以通常你唔係即係都叫有 diversify 噶啦，你唔係黃就藍，但都係偏向左嘅、啊，加埋紅咁樣。 同埋呢件事咧，點會發生喺拜登啊？嚇、啊，就嚟洗乾淨。8月15開光之前的三日呢，喂，呢天意嚟喎，因為我哋知道拜登贏呢係美國左交嘅一塊勝利。 係，咁而家甚至乎我哋見到好似之前即係喺美國嗰啲就開始坐高位啦，而家我哋新任嘅勞工部部長就係以前啊即係嗰個好老嘅 Bernie Sanders 啦。 啊係啊。 咁、已經話不佢咪 上晒位， 直頭處理埋 budget 個 chair 都係佢做。 咁你一系咪因為個氣場喺太平洋衝過嚟啊，就令到呢一位正正係個左翼啊 抬頭啦， 加埋來自大陸嘅女教授係充滿啊呢個底氣啊， 嗯， 係嘛，就令到指斥呢個港鐵話佢港鐵之前係走狗啦， 嗯，所以就暫住民族 我由學術嗰度去研究，我真係 係咁，但係你諗下，即係你用左派嘅角度睇，咁資本主義喂，或者呢個地鐵的確真係以前唔係咁資本家噶嘛，即係以前係公用服務，譬如話喺內地嘅地鐵咧就係內地嘅公司，外國嘅地鐵咧都係政府服務，咁但係香港嘅地鐵真係某程度上係批判係賣咗一半出去噶嘛，又或者上市咗、公司化咗。 嗱、我上次用左翼嘅經濟學家海恩。分析的角度来看、就香港地铁是否构成一个叫资本家的一个 arm， 即是一个手臂、或者一个资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一个 main stakeholder， 一个持份者嘅罪名 咧，但係佢起碼有幾樣嘢見到啦。嗱，佢 for profit 嘅，即係靈記為主嘅，因為你要上市啊嘛。咁第二咧就係佢自己有自己一套維生嘅標準，而呢個標準咧唔係用公家嘅一啲利益作為標準，即係唔係用公眾利益作為標準，起碼要面對股東利益嘅。咁呢個可能睇起上都好資本家。 咁但係另一方面就點解佢話？地鐵職員係走狗咧，嗱、呢個咧喺嗰啲黑衫同埋勇武嘅年輕人眼光咧、就可能會好 endorse 阿李教授呢個 labeling。 喂、咁而家我哋 因為你諗起咩831啊，咩721啊，咁呢班職員確實係冇係幫呢、這個警方咧。是去進步即是協助。 是你亦都唔可以有一個無知嘅惡㗎嘛，因為呢班係唔可以當自己職員嘅。 所以你當呢個地鐵係一個所謂嘅 establishment 嘅一個 component， 對唔住我要用西方學術面，因為我中文麻麻地。當係一個 establishment 其中一個叫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ponent 呢、或者 actor， 或者叫 player 呢、咁、那個阿李教授話嗰條走狗又冇講錯喎。 係啊，而且嗰啲職員佢唔係用緊一個自身嘅思考去批判下究竟佢而家用呢個行為係咪正確，佢純粹聽從一個公司嘅原則，然後喺公司 policy 睇下，咦，公司 policy 叫我話你響鐘，然後見到你唔係60歲，我就嚟捉你。呢、這個係將自己工具化咗嘅個行為，咁仲唔係走狗係啲乜嘢咧？ 咁即係 qualify 咗一個論述，叫做一本書名叫做 The Evil of Banality 係咪？ 是啊， 即係叫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啊！ 你哋啲學者成日引述嘅， 係即係你唔能夠聽咗人哋講嘢之後，你就犯錯，你就話自己冇罪噶嘛。即係如果佢嗰個資本主義家出嚟寫本嗰個規則，係攞嚟壓迫人民嘅話咧， 你如实地去做呢都是一个无知之恶。 所以我们今天迎接拜登上台，这个叫西方左交学术精英的一个新时代，刚刚好个上篇就赐给我们光明顶一单呢是这么独特的这个社会学的论可以论述的 case， 就是这位李助理教授啊，呢一种咁英勇啊， 系同埋非常之有洞察力。当被人捉到嘅时候，大家会一系会讲我冇罪，一系讲我错。佢唔系，佢出嚟就已经观察到个社会呢个系资本主义行为，而你哋呢班系一班资本主义走狗。 哇！所以真系香港好水准高啊！真系咧，你立乱喺呢个地铁站啊，拉到一个呃飞嘅罪犯咧，原来里边啊深层次都有咁。丰富嘅马 Marxist 啊，吓嘅一个 narrative 啊， 系 哇，所以我今日听到咧，我真系身为以一个身为香港人啊，香港嘅中国人啊，我要强调啊，真系觉得好骄傲。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其实喺中大做嘅助理教授70,000+咧，高过晒英美西方文明国家嘅。好多㗎啦，譬如話你英國呢正式即係做 lecturer 都係40,000+-60,000年薪，係咪咁你美國呢就叫多啲，就大約有100,000美金一年，但係呢佢係平均，美國呢就好多常春藤大學， 好過呢個貴， 嗰啲明星級呢經濟系啊IT 啊， 攞个诺贝尔嗰啲啊， 攞个诺贝尔咧就可以攞到咧300,000-400,000港币年薪嘅，嗰啲咧系贫富悬殊嘅。 但系美国有好多私立教授噶嘛， 私立大佢俾你贵人工， 吓、 州立大学生卡拉嗰啲，尤其教埋嗰啲文史哲嗰啲咧，就得个47,000-48,000一年嘅啫。 同埋美国有好多我哋所谓喺州入边唔同人都入 college 噶嘛，咁嗰啲其实就唔系好高人。 所以咧，你47,000-48,000，我当你齐头50,000美金咧，85,000就中40,000， 系你除翻 交埋 tax 系咩嘢咧？就得个$3,000一年， 扣埋 tax 得$2,000， 系$2,000+，即系一个月咧得个$2,000港币唔够。是吧喂真是黑食咁滞㗎啦。你諗下就係人哋读到呢个 PhD, ok? 系。 写啲论文无数 ,ok? 嗯。 喂你呢啲呢就叫做助理教授呢都已经70,000+系一个美国州立大学呢个 equivalent 嘅呢啲社会科学文史嘅正教授啊嘅3倍。喂大佬咁都仲走去掃嗰啲盂蘭節嗰啲製品同埋用長者卡嚟慳家嘅。嗱我嘗試正能量。呢種嘅frugality, 即係呢種 frugal life 呢喺一個 affluence, 即係我講嗰個叫物質充裕嘅時候係一種美德嚟嘅。 係。 因為呢呢位女教授真係可能佢係社會科學馬克思嘅睇到我哋睇譬如話呢、這個自助餐廚餘一年幾多億噸。佢係身體力行呢個 Marxism 㗎喎。 同埋頭先你講用佢慳家呢個係估佢動機，佢可能動機唔係咁呢，可能動機會真係覺得好多因為一啲儀式係冇意義嘅嘢，宗教係一啲完全唔存在嘅嘢，純粹為咗個儀式而嘥咗咁多食物。我哋係咪應該即係將呢啲善用返呢，即 係 你儀式還儀式，完咗個儀式之後就攞返啲嘢。 冇錯啦，所以佢嗰個上次嗰個盂蘭節掃呢個街邊製品呢，我哋學術嗰度即係已經裏面我睇到除咗 economics 啊 ,Marxism 嗰個角度呢同埋呢個 cultural studies, 佢係破除呢個叫中國小農社會3000年呢種鬼神嘅低端文化，仲有個 anthropology, 人類學嗰個角度啊，係咪哇佢嗰個行為其實好豐富。 佢上次去挑戰嗰、那個即係食製品嘅行為，其實點解嗰陣時會引起一個好大嘅討論呢，就真係啱啱好近年有個香港讀書會就係、是、讀一個叫做咩神聖與俗世，其實一本好出名嘅書嚟。我 around 5幾年出嘅時候就是、一個宗教研究之父呢叫伊利亞德。咁就寫咗本書出嚟，就係、是、究竟神聖嘅地域同埋呢個俗世呢其實係咪有一個銜接嘅空間。咁、那個製品呢就是、一個銜中間。宗教人眼中咧，佢就系俾鬼神嘅。你喺个俗世眼中咧，佢只系一个苹果啫。咁所以你作为神圣人，你咪拜咯。咁佢作为一个俗世嘅人，佢咪食咯。 同埋食咗，食咗个祭品落肚，到底构唔构成一个仇恨咧？ 系 咪一个 hate 咧？未必、啊。 因为我前两日我睇阿主耶稣啊，阿苏斯王佢做一个节目咧，佢同阿云海同埋刘天赐咧就讲到一件事。 嗯， 佢话八几年咧，佢遇到个追求者叫邱刚健。 系，佢就开。 因为邱刚健嘅太太啱啱死咗啦，邱刚健好伤心。咁竟然咧就想追求阿苏斯王。 嗯， 啊，因为邱刚健系著名编剧啊。就好直白咁话，我可唔可以同你点点点咯？上即系上床，上床。哎呀，苏士王吓一惊，吓点解你睇中我嘅咧？哦，邱刚健，哎，我从来未曾试过同唔男唔女嘅人咧上床，我想试下。 嗯， 苏士话吓咁，咁跟住咧，喂，你啱啱死咗老婆，系啊，我就系太太死咗咧，我好哀悼。 嗯。 我日日咧带住个骨灰，我去到旅行都带住个骨灰。 嗯， 卒之我见到个骨灰，我始终咧一见到骨灰，谂起我个亡妻，啲眼泪啤啤声出。于是我忍唔住，我将嗰啲骨灰点咧捞落嗰啲饭度咧，分好多餐食咗佢。嗱，我用邱刚健捞亡妻骨灰，捞骨灰捞饭啊。 嗯， 呢个 reference 嚟到试下去解释咧。阿李教授咧，去舐嗰个愚难节街边祭品啊，呢个 social and cultural behaviour， 同埋我 try to 咧去揾一个即系点讲啊，即系学术上呢个 academically 咧，呢个叫做系 try to 揾一个嗰个 jargon 叫咩？ 嗯， 叫咩？ 你想用啲咩？ 系咪呢个 explaining 啊？系 reasoning 啊？ 系个 reasoning 出嚟啊！我又觉得你哋啲人。咁样批评佢系咪因为佢系来自内地 哦，你种族歧视。 佢咪系 racism 咧？ 系，平机会要 即系我佢睇到成班港铁男职员啊，咁样咧，用个人链咁围住。 嗯， 喺我眼中睇到咧，呢、這个喺嗰、那个我嗰、那个妇女研究啊， 嗯 ，feminist studies、women studies 眼光， 一个 呢个系一个性别嘅欺凌， 一个男权虾女人。 喂，佢咁歇斯底里咧？佢、是代表一个弱势性别一个妇女啊，针对港铁男职员咁样样嘅性别霸权嘅欺凌啊，一种咧歇斯底里嘅反抗啊！ 哇，你咁讲完之后，我突然间谂翻起头先啊，即系李薇教授嗰张相喺港铁嘅时候咧， 系啊， 你谂下当年好似咧喺呢个美国跑马拉松嘅时候，同样地都有一个女士隔篱有一堆男士去拉扯， 系啊， 你试下将两张相比对起上嚟， 系啊， 又真系好似，即系都系一班男士围住个女士拉扯佢， 系啊， 咁争在啊李薇教授就将成件事个 reasoning 好清晰地， 因为你光天化日几个男人咁样手牵手。直情好似即系围捕啊！ 嗯， 即系好似嗰个围捕。如果我系李教授，我喺个圈里面，我惊你下一步咧就 sexual assault， 亦即 me too 噶咯。 嗯， 喂，我梗系嗌定出嚟啦，啱唔啱啊？咁嗌出嚟，你哋班网民又声讨佢， 嗯， 系嘛？又话叫呢、這个中大 DQ 佢教职。 嗯、 喂，呢、這个会唔会系构成呢个第二度伤害啊？会唔会啊？ 同埋佢亦都好好，即系李教授当下咧，佢系冇选择用呢个 gender card 嘅，佢未 有冇送 gender card？ 佢系第一样嘢咧，佢系直 接。嗱，其实佢可以用噶。 系啊， 我希望佢今晚听嘅歌名顶啊， 就即刻用个 gender 嗰度再写篇文啦。 即系我用翻即系呢个呢个 feminism 同埋 marxism 同埋呢个 gender studies 种种嘅theories 咧。 嗯， 我向佢提供某种嘅，你唔好讲话 assistance 啦，我冇资格啦，系嘛？ 嗯， 因为我哋光明顶一向都系锄强扶弱，系好有社会公义感啊，系咪？即系睇下佢咧面对呢个社会嘅欺凌啊，呢个性别欺凌，同埋呢个香港本土欺凌，同埋呢个港铁代表嘅叫资本主义制度嘅欺凌嘅时候咧。我希望佢发挥一啲勇气啊，系去守护佢嘅权益。 哦，咁你咁讲完之后，佢突然间发觉佢 gender 系被压迫嘅一群，喺呢个人物即系人口结构上面，佢系被压迫嘅族群。跟住同样地，其实佢从佢自己一个即系社会学嘅批判嘅角度，佢亦都系相信呢个马克思，所以佢自己亦都系一个被批判嘅或者被压迫嘅族群。你睇上嚟佢都系鸡蛋与高墙，佢系鸡蛋嚟， 佢系鸡蛋嗰边。 系啊，好鸡蛋。 港铁几个男职员咁样围住，用一个 threatening 嘅。呢、這个bodily gesture 咧，佢系代表高墙， 嗯， 系嘛？所以咧，我用即系我借嗰阵时啊，龙应台教授，你有冇听过龙应？ 有。 有冇听过龙应台俾 lecture 喺港大？ 即系野火集嗰啲年代。 野火集，我有听过好感动，因为咧佢喺一个台湾嘅自由派知识分子嚟到港大咧，佢有一个 offer 咗个唔同嘅 point of view， 即系佢住喺沙湾径，即系佢话佢喺沙湾径嗰个非常之好豪车嘅一个港大嘅宿舍咧，佢话佢睇到咧，晚晚嗰个太阳咧。喺呢、這個南丫島嗰邊日落， 係 嘛？咁有一晚咧，我去聽阿龍教授 lecture， 佢就用啲台腔國語咧，係嘛？同學們，我住在沙灣鎮，我每天晚上在這個陽台哦，看到這個日落，在你們同學的眼中，可能就是普通的一個一年365天的一個日落而已啊、哦。但是在我看來，我看到了156年英国殖民史的最后的一幕，我又看到英帝国在一片绚烂的黄昏里头已在退出香港这一个史诗的最后一章的一个非常美丽的签名，我又看到人生的无常，我又看到，我又在这个日落里头想到我们香港大学文学院很多的先贤，像张爱玲啊，我又看到许地山啊，我又看到曾经来香港大学文学院演讲的萧伯纳了、啊，从这个沙湾镜的阳台看到这个日落，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哇！下面啲香港仔 拍手， 哇！龙教授，我跟佢说，龙教授，你真是我的偶像。你是，我叫陶杰，你说出了我的心声。哎呀，陶杰，你就是那个香港第一才子，是不是？哎呀，我也久仰大名哦。哎呀，龙教授，我们大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不对，你是英雄，不对，你应该叫我是英雄，因为我你不能够用英雄跟英痴来作为一个性别的标签哦。嗰日我真系揽住阿龙教授咧喺后边，嗰个咖啡室咧，哇！真系相逢恨晚， 哎呀！哇！真系 教授后来去咗台湾都挂住我噶，佢 send 咗个 invitation 叫我咧，同埋一班精英啦，当然啦，就去呢个台东啊、花莲啊嗰度睇嗰个一路到垦丁公园啊，同埋鹅銮鼻睇台湾太平洋嘅日落。 哦，嗰个又睇唔同嘅日落啊！ 然后把这个太平洋的日落跟维港的日落，我们从学术跟历史人文的深度啊，里头比较一下。 所以呢啲咪就系即系所谓啲台进睇嗰啲，譬如日落咧，佢就背后望翻殖民地嘅历史，睇到吓一啲唔同嘅嘢。 从此我睇沙湾径嗰个龙教授、港大教授宿舍嘅阳台个日落多面睇咧，我吸收咗佢呢个这个精神。我睇翻阿李薇教授惨遭这个地铁那个阳台不是阳台月台哇我又看到女性这个 feminism， 又看到这个呢叫做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土的矛盾。 咁而李薇教授自己都看到资本主义的 逼，又看到资本主义的罪恶， 同埋嗰班职员自己将自己矮化成为工具人的心态，变成走狗。 工具人又想翻起个 Erikman， 嗰个名著叫做 Evil of Banality， 即系呢个无妄之恶啊， 呢个叫做 平庸之恶啊。 所以咧，真系我要好感谢阿李教授咧，系同我同杰咧上咗一个。即系好丰富， 亦都为香港所有 一个 guest lecture 上一个好好嘅 lecture。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点解各位真系要听光明顶咧？我哋唔系一般嘅时事评论，系咪？ 系啲网友话我哋似埋十八楼 C 座啦，一个声音咁多角色。 十八楼 C 座同我相比，系我对陶杰人格一个最大嘅侮辱。 真系 衰！我头先讲嘅系一个咧，即系学术讲座，系咪？每一个角度都好 academic 咁样，哇！睇到死啦，冯监仔好似面色转，收翻呢个说话，唔系侮辱，即系话呢个比喻好似唔系好恰当啊，啱唔啱啊？ 即是一个是茶餐厅，一个是半岛酒店的 Gaddis， 同样是飲食业呢，那个文化可能有少少不同。咁啫，好啦。好啦，咁呢就所以呢个呢 即是正正是教授啊。 正正是 的。所以其实他某程度上他一下子已经跟你去讲出来他的理据的时候，他不是跟你讲话我没有罪我没有错我做其他事。他一出来就跟你讲了他整个背后的观察，哇听起上来，喂其实这个教授都观察入微啊，几有洞察力啊，大家做乜这样批判他呢？ 我都知道呢，在你们 academic 的世界其实都有少少，即是大家虽然知识分子啫，老老实实。都是人啦，有啲 office politics 聽講都好複雜。嗱，我想請教，點解佢開口叫港鐵職員拉馬鵝，就唔叫佢拉蔡子強，又唔叫佢拉關信基，讀係升高歐馬鵝，點解啊？ 可能佢掛住佢啫，講唔切啊，可能 即係 Nancy Pelosi 啊，單戀啊 Donald Trump 嗰只係咪？ 系咯，后边仲一抽未讲完，即系仲有啲咩蔡子强啊嗰扎关信基 唔系，咁佢讲埋啊，大佬以示公允啦。佢讲完，佢就赞系净系讲叫佢拉马鄂就冇叫啦。所以我怀疑呢个系咪佩洛西对呢个 Donald Trump 啊？嗰只最近我哋睇到呢只俾美国网民剪到出嚟嗰种啊， 即系几十年嘅情仇啊！ 嗰个情仇情结咧，呢个唔知道，呢个属于 psychology， 即系属于中大心理学系嗰、那个， 即系隔篱 department 嘅， 系咪？所以话点解你教授点名要呢个拉马鹅咧？呢件事系可以同佩洛西啊，点解系都要钉死 Donald Trump 咧？是一齊一個 parallel reading， 我覺得 係，所以喺隔離一係喺心理係揾到嘅。以前咧，中大仲一係咧就哲學係有阿董啟章教授咧就教愛情哲學嘅，我冇記錯啊，即係兩個自己揾啊。 咁啊，馬鵝都幾靚仔嘅， 我好難答你。 係咪？有個馬傑偉咧嚇，哇！ 馬傑偉唔係啊，馬傑偉唔係政治人，係啊呢個communication。 我話呢個 傳媒， 新亞書院傳媒啊，呢個商呢個中大商馬咧。是好有真是才俊，亦都好年轻好有气质嘅，真係。呢个叫小商马。 你唔好再讲落去喎，真係 大陆嗰大商马马云同马化腾呢，係咪可以讲话中港呢大小四马。咁你而家就俾呢个李教授升高欧马鹅为要拉呢，咁我唔知佢有咩内幕消息。你都知啊，大陸落到嚟嗰啲咧，可以喺度企得住咧， 都有啲嘢啊， 都有兩道散手，後面有啲線啊。 如果你話 點解佢又唔叫啊？呢個中大呢、這個叫啲職員拉阿陶傑，咪唔叫阿拉馮智正啊？ 喂，咁你唔係咩嘅？即係唔係一個內地教授嚟到香港就好有權威啦？反而你調翻轉李薇教授就落咗嚟唔係好耐啦。咁但係佢同系嘅一個榮休教授黃少光就真係落咗好耐啦。咁而且佢亦都係 proven 咗係即係國家好重要嘅智囊之一啦。即係除咗佢之外，佢就係 胡錫進齊名咯。 係啊，唔係胡錫進，佢個胡咧係另一個胡嚟嘅。嗰、那個胡咧係胡安江。咁就係以前 胡安江好犀利。 胡安江同佢就是 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发明2025那个嘛。 是同埋就是最主要的功绩呢就是在这个胡温年代呢去做这个综合国力调查。 是。 那所以呢当其实就被誉为是即是中国国师。如果香港话 我们成日都话的嘛，特首呢有个直线电话呢打呢都是打去港澳办的啫。但是以前呢中文大学传说呢就有个直线电话呢直线上去国家主席嘅，咁嗰条直线咧就系喺即系教授个台面嗰度啦， 即系黄少光教授， 就系黄少光教授直打就教授。 胡安江，我记得系咪讲早两年话 清华 啊，清华嘅呢个首席研究员，佢话中国嘅科技同军事实力早已超越美国。 诶、啊，咪就系嗰、那个，就系、是、嗰、那个，呢、這个就系胡安江同黄少光教授。 犀利啊，犀利！ 其中一个佢计就话，如果中美之间嘅国力，咁究竟我哋有啲咩可以评比咧？咁就一齐去计下啲数出嚟，咁样做出嚟。咁所以而家香港就取消咗啦，个科就系通识科啦。入边有一个叫做综合国力嘅 topics 咧、其实就系胡安江同埋黄少光教授嘅作品嚟嘅。 咁亦都系你哋中大。正正是 好、重要的教授啦， 即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啦，是吧？ 是 即冇佢，即全香港當年話得兩條直線打翻內地，咁一條就喺佢度，另一條其實都唔喺即傳說啦，就都唔係喺呢個香港嘅特首辦，就係喺香港大學，即香港大學有另外一位左派教授，咁兩個都係以前係成日翻內地同呢、這個即國家領導人級數嘅人去講 talk 嘅，咁所以咧就話呢兩個咧就係即香港政治實力嘅典範啊， 所以有咁嘅淵源， 係亦都係啊，黃少光教授有一輪我記得佢仲唔單止坐咗喺正係 office team 嘅，佢仲係坐緊而家又係剛剛重組嗰個叫做大學中國服務研究中心，啱啱而家俾人重組咗。佢當年好似係 chair 嚟，即又係喺嗰個中心度 chair。 所以咧，深水埗地鐵站你嗰幾位職員咧，你咁樣走去搞我哋中大，正係呢位知識精英。都可谓有眼就不识泰山咧，系咪啊？ 就唔觉意啊！ 上鬼啊！到时有差人到啊，都好似冇即时执法啊。 咪所以其实啊， 因为咧原来警方、警察嘅郭家全啊，呢位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都系香港中文大学正正系嘅校友。 系。我哋啲校友很多嘅， 所以咧，即系你话听光明顶，系咪听到好多嘢出嚟？呢个世界横岭侧峰，有好多个角。 咁亦都咪答咗你 Facebook 嘅问题，点解教授一俾人拉嘅时候，第一句同你讲话，我系中大正正嘅老师，系咁重要 我明啦，所以我今晚 Facebook 提出呢个问题，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响躲。你知啊，江湖人士响嘅咧，就梗系响一啲几劲嘅躲啦，系嘛？原来你响中大嘅教师呢个躲咧。是指导级的所以今晚呢真是多谢冯志正 同学 博士呢你这样的启迪同埋这样的教诲令到我陶杰做完今晚光明顶我对个人生同埋个知识世界睇通好多。喂今晚一集唔够喉喎今晚好唔可以再添食 呢送嚟嘅话我返唔到联合书院㗎喇。 午夜12点